坚如磐石，责备有声，石破天惊。主持郑宇石、曹家超。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x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唉，好啦，翻嚟啦，咁啊就其实，唉，你 已经鞋做乜鬼嘢咧？节节啦，开波嘅时候， 我学啊呢个咩啊嘛，游清源啊嘛，听下佢多啊，大佬真系。 唔系，所以咧，今次我想总结翻第二节咧，临尾嗰段嘅判断咧就系点？左翼咧，其实都面对一个问题，或者有啲人叫你左交咧。都唔係完全 真 係 好 交 啊，大佬！ 唔係完全唔係冇道理㗎，嚇、即係兩個 double negative 嘅講法就係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原因係在於咩咧？ 有啲啲道理， 有啲即係佢篩嗰啲嘢出嚟，話佢冇 promise， 佢過去做嗰啲嘢咧係唔啱。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嗰個策略同埋嗰個包裝嘅問題。喂，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嘅話咧？你完全係應該頭先好似我咁個講法㗎，你係變成一個非建制嘅嘢嚟㗎，因為資本主義民主就係咁㗎嘛。西方嘅民主制度，即使你喺美國、英國都好，俾幾多空洞嘅承諾你？邊一個能夠當選啊？咪有錢人咯。因為點解我啲係完全好似頭先你咁講嘛？好似曾俊華嗰啲包裝嚟㗎嘛？包裝仲靚添啊！喂，你真係投咗佢，你估真係要人咩？而呢样嘢系难听啲讲，系感性消费嚟嘅。呢几个月系咁啊 ，momentum 过一阵就冇噶啦，冇咗呢个 momentum 噶啦，系嘛？嗰阵时候个如果曾俊华当选，就个真系闹曾俊华噶啦，叫佢找数噶啦，屌佢都冇应承过你。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呢、這个呢啲薯粉咧，有啲泛民，即系属于泛民嘅薯粉咧，嗰种出水嘅程度咧，系令人哋吃惊嘅。即系譬如， 唔系呢啲咧，我觉得你系帮到忙。 你好似阿李慧玲咁，喂大佬，你做乜 Q 嘢？ 唔系呢个唔系定系李慧玲噶啦，成个 D 一 百，佢系零舍离谱啊！佢真系 啲成个 D 一百，即系啲人 主流声音啦， 即系由吴志森啊，由清源啊，到。即系阿 Q 仔啊，再搭李慧玲啊，又唔需要讲到投完曾俊华，我哋嘅天堂会到咗香港嘅，又冇咁夸张。 应该除咗人力之外， 你倒不如务实少少话俾人听。而家我只系拣一个 less evil 嘅啫， 唔系 好多嘢根本佢话俾你听做都系做唔到。 阿湿哥又咁讲，湿哥 咁你好过啦。 唔系，但系 务实少少， 主要系阿李慧玲嘅，即系好 Q 夸张。 唔系，我同意唔同人做系有唔同嘅结果。如果大家系为咗讲结果嘅话，系嘛？即系举个例子 ，DQ 阿爷落 order， 屌同我 DQ 佢两个咁样。梁振英做佢同你 DQ 多四个， 系。 教足功课资源用再 做特啊嘛，做特啊嘛， 做特俾你。喂，一般嘅 A.O. 尤其是假设系曾俊华啦，系咁大家咁中意曾俊华，咁啊我咁啊 D.Q. 嗰两个啦咁样吓，睇睇到时法庭点判。不过你最好唔好食饭啊，得噶啦，法庭我哋有信心噶啦，我哋问过咩法律意见。喂，咁好少少，系有唔同噶，唔好以为一定一样，即系同一个 order。即系上有政策嘅时候，究竟下面嗰个究竟点样顶咧？其实系关键嘅、哦。咁你倒不如咁话俾人听大家都好啦，我哋都即系有一个极端走另一个极端啦。嗱，抗争就抗争完啦。咁而家休养生息嘅时候啊，大佬，大家都唞唞啦咁样。喂，咁你就起码对人有个期望管理、哦。如果你 all in 压住压得咁劲嘅时候，惊死佢输嘅话。 为咗要对抗西环嘅，冇问题。你话俾人听我系咁嘅啫。 唔系，我都唔需要出力出成咁嘅，大佬。你出力出到过咗龙咧，你讲到你支持佢咧，呢、這个我哋都之前讲过，唔因为你支持佢而真系佢当选到嘅，因为咧嗰、那个真系会变咗死亡之吻啫嘛。同埋就系话，你要真系你就算真系为佢好啊，曾俊华要当选到啊。你都真系要阿习近平唔抗拒先得嘅，即系阿曾俊华选唔选到系 depend on 习近平系唔系真系好抗拒佢做特首嘛？ 所以你话而家有好多即系皇帝唔急太监急嘅，有、呢个系阿过火嘅， 系啊， 喂，随时你系帮到忙添，系嘛？哇，你包得咁想去做，梗系有啲蛊惑噶啦， 系啊， 系咪？另外一方面，你个阻力都系，即系唔系话国打五十大板嘅问题，而系。确实系，我哋突然间又突然间咁相信呢个选举制度嘅，喂左翼嘅人唔应该抗拒成个建制嘅咩？你又陪佢喺度癫玩呢个游戏规则，跟住就天一半地一半，有啲嘢又做，有啲又唔做，咁唔知喺度搞乜啊？即系而家似咩状况咧？就系、是、无论系反建制派建制派同埋非建制派里边，尤其是喺非建制派里边，大家都系弱石乱投。是冇晒章法啦，唔知你想搞乜啦？你话我哋有分寸，嗱，我哋而家有300 plus， 好好利用下佢，唔知得唔得噶？不试下啦咁样。喂，你好过喺度乱搞啊！你越乱搞嘅话，你越容易俾人哋洞悉你。其实而家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咧？你箍紧个300线啦、我觉得你会走噶，嗰啲阿哥俾人睡多两岁，系嘛？即系碎之以嚟添，有时可能仲系你随时跌翻落去噶，其他嘢唔好搞住啦，搞好个纲领同人哋谈判。喂，阿林郑又好，对住阿薯片又好，喂，有啲嘢要褪噶、哦。嗱、我提名你冇问题，因为提名完之后都可以唔投嘅啫，屌系嘛，讲咗投都可以唔投嘅啫。喂，大佬，你起码你都要俾啲 promise 噶。嗱，我唔需要你五样都做，六样都做，一两样都好啊，大哥。你点样入啊？三条啊？阿爷落我打嘅时候，你答我得唔得啊？大哥，你点顶啊？系咪？点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喂，呢啲嘢你都要问噶。 佢唔系佢讲好老实咁讲呢个宪制责任。立廿三条， 鬼唔知阿妈女人。 但呢、這个呢、這个我相信咧，其实 讲啊，你不如读翻《基本法》廿三条出嚟啦。 不过我相信咧，其实呢、這个你呢、這个 doesn't make difference， 即系其实讲真，你喺选。特首呢个阶段任何人真系要一个 serious contender 咧，都会咁样讲噶啦。你都唔需要，哇！屌你好似，唉，真系晴天霹雳咁样样啊！原来系咁样嘅，喂，唔好咁天真啊，大佬，佢都系建制派嚟噶，你都唔需要痴心错付，系咪？即系你觉得即系佢，屌你做乜捻嘢啊？呢个 Siri 真系扑你个街，喂！你唔需要咁样啊，唔需要出晒水啊，即系，唉。我有时我听李慧玲嗰啲真系，即系好鬼夸张，得啖笑，大佬真系有而有啲人系嘛，即系你啲网友，其实开始已经系有个喺网友间已经有撕裂啦。你有啲文章开始警醒大家，喂，好似林兆斌咁样今日出篇文，佢都系其实你唔好忘记啊，佢都系呢个曾荫权2.0嚟噶。系，即系咁，而家有一大班人喺度洗版啦，屌、鬼唔知系咪想林郑赢啊？点样乜乜乜乜啦？冇咁 over 啦，咁即系 大家我觉得应该咁嘅态度嘅。我今日我谂得好清楚，don't take it too serious。 系啊， 你个咁嘅心态咧，你就相对上会好啲。我头先我话我点解我想讲成个即系民主运动嗰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参考过。好多喺第三波嘅民主化过程里面，所谓民主嘅过渡里面，其实无论建制派，我用建制派呢样嘢啦，或者系当权派啦，同埋反对派里面，其实真正系能够做到民主嘅过渡咧，好关键嘅一样嘢系乜嘢咧？好重要的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所谓嘅策略性嘅互动。香港需要有啲鸽派同埋鹰派。在个非建制阵营里面，同样道理都需要有一些鸽派和鹰派在建制阵营里面。而真正能够做到民主的过渡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两边的鸽派是能够坐低傾啊。即是刘慧卿的讲法是傾啊。喂 give and take 啦，这样东西就是。你再例如 非建制派同嗰啲建制派谈判或者当权派谈判嘅时候，喂嗱，你再唔让步嘅话，我哋啲激进派就当权噶啦，就会反你噶啦。 嗯 啊、再嚟多次79日噶啦，今次仲大镬啊！跟住搞勇武抗争噶啦，喂，你当权派嗰啲利益全部冇晒嘅。喂，如果我哋用呢一个角度去思考嘅话咧，因为呢个系新嘅，都唔系新噶啦，即系十几廿年前开始建立嘅，即系民主理论，即系唔系净系话，我哋经济发展啊，教育程度好高啊，嗰啲咁嘅基本因素，即系制造到民主咯。因为你在过程里边都有人嘅互动喺度噶嘛，咁你就可以谂啦。我哋香港咪保留嗰班窝窝妥妥，有好多时冇讲原则嗰班夹派喺度咯，咪送嗰班友仔去走去参加小圈子咯。鹰派系做咩啊？正如头先我咁讲，咁你咪反佢呢个小圈子选举制度咯，出嚟街头抗争咯，动员群众咯，教育群众咯，系咪？而唔系大家嘅角色系乱晒龙啊！你明唔明啊？我点解唔反对佢个包仔去试下？俾佢哋试下啦！你觉得佢兴高采烈又好，即系以为个天已经系佢个世界系佢嘅都好，俾佢哋玩下啦，揸住个三百飞，冇坏啊！佢 bargain 到几多，等佢哋 bargain 啦 ，bargain 唔到你仲可以喐佢添。好啦，你作为激进派嘅，做翻你激进派嘅工作啦。而家我哋系乱晒大龙啊！屌，大家角色错配啊！ 嗯。 亦都唔识利用人哋个建制派里边嘅啲个矛盾，建制派嘅一个矛盾喺边度？就系而家港澳系统嘅既得利益者嘅当权派要延续 CY 路线，有一啲所谓啫吓嘅改革派系想改朝换代，利用香港呢个地方，咁你咪攞佢哋啲矛盾咯，咁你先系全方位同人哋斗争噶嘛？你点搞呢？一系就出晒水，一系咧就乱嚟屙烟，再加屙烟。一系咧嗰班咧明明话自己反对小圈子嘅，自己又走去玩，跟住人哋就觉得你捣乱，将佢啲票倒落海。唉，大家做下角色分工啦。我唔系话全部错晒，唔系各打五十大板。嗰班友仔揸住个三百飞，要去即系。梦想成为关键少数嘅，由佢搞，由佢去 make compromise 去谈判。你哋作为激进派嘅街头抗争、教育群众，大家可以互动噶嘛？利用当权者内部嘅矛盾啊嘛？喂，大家搞清楚自己啲角色同分工都唔得噶，而家乱晒坑啊！大佬，我睇住个网，因为我今日晏昼冇咩嘢搞，我一路喺度 observe 住，哇，大佬！一系就痴心错配，啲人我哋话斋，即系一见到呢个薯片啊，哇！屌，个个都好似当咗执咗金咁样， 当咗神咁 啊！一系咧就系、是，即系反到离晒谱，有冇搞错啊？数佢过去嗰啲嘢，唔系错，大家都系，大家都有啱嘅地方，但系摆唔啱个正确嘅位置，正如头先我咁讲。你咪由得佢班友仔去玩下咯，冇坏啦。佢谈判到几多，谈判到几多，但你真系要谈先咯。 你咬牙切齿，你屌你都冇份选啫，大佬，你俾翻啲矜持啦，大佬啊！但系当然， 唔系跟住你左派咪就 系 讲呢个道理咯。系，喂，我点解要围会展啊？如果真系喺会展投票嘅话，喂，你还翻票俾我，大哥。 嗯。 喂，而家你制造咗个假象俾全香港市民，以为我哋自己参与咗啊！喺个 Facebook 度留两个 message 撑个薯片，就以为自己投捻咗票啊！我哋系咪傻噶？香港人，喂，你不如你做翻呢啲角色好过啦，都唔知搞乜。即系我唔系话自己好劲嘅，而系因为我冷眼旁观咧，先系更加清醒，睇到个问题喺边度。大家都有自己嘅问题，就系唔知道自己嘅角色系乜嘢，唔知道自己嘅部署应该系乜嘢，唔知道究竟点同人哋斗争。人哋一出参选宣言，哇拍晒手掌，冇所谓啦，廿三条又好，我一系就走去嗰个咁嘅极端。 唔系，其实我觉得 超吓死人， 花太多时间 出晒水，你用嗰个形容词。 唔系，我觉得花太多时间喺帮，即系以为自己可以帮到曾俊华，其实呢个帮唔到，即系呢个太无谓啦。 反而我覺得有一件事咧，其實係大家都唔 同埋有啲人，例如左翼咁，唔好攬呢個責任上身。正如我上個禮拜講，有條友回應我，我而家回應多你一次。你真係萬一俾林鄭贏咗，胡蘇仔輸咗，你又係孭曬嘅。 係一樣嘅啫，其實。 你孭晒飛㗎、你點同香港人交代呀、 你因為你自己嗰個政 喂仲有佢嗰陣時候因為當選唔到啊扶蘇仔所以我依然對佢個期望同有對佢個幻想啊大哥你咪話好似而家社記咁列嗰幾個 points 出嚟嗱我立此全照㗎話俾你聽㗎咁好過啦你唔好走去搗亂佢嗰個小圈子啦你一搗亂咗個小圈子萬一佢真係瓜咗嘅時候大家對佢因為佢冇做過所以依然對佢有期望嘅，屌以為佢以為佢係神嚟噶，以為佢可以畫埋個紅海出嚟噶，屌畫埋個維多利亞港嘅大哥，咁你啊真係死啊真係，即係追你幾年數啊大哥。 唔係我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是、其實曾俊華其實啦胡官有一樣嘢冇講錯啊，即係氣夠啦大佬。如果真係佢係要賺取，即係做全民特首，喂，好心俾啲誠意啦大佬啊！真系嗱，有啲嘢， 所以你咪话咯。阿胡官踢爆咗一面，但系另一面就系咩咧？香港人要求而家低到咧，就系咁样 hea 得噶啦。 系啊， 你唔好咁大有为啊，大哥！你越做多嘢越出事啊，大哥！喂，呢个就系梁振英俾我哋嘅最即系深刻嘅教训啊嘛。 系。 喂，我哋而家已经系跌到去嗰个位咧，就系求其爬两下都杀啦。 第二。你真係想曾俊華當選呢你唔需要話你自己口講支持曾俊華嘅亦都唔需要話你無尊身有冇嗰樣咁叻你又讚到佢嗰樣咁叻係咪但有一樣嘢其實你都可以做到嘅就係其實你全方位咁樣去揭破或者搜集多啲論據將佢林鄭同埋將梁振英佢兩個人話嗰啲奸情嗰啲政治奸情全部陳列晒出嚟，寫得清清楚楚，雪貼又好，做圖又好，每個人都可以做嘅。即係當佢嗰個民意係冧到咧，喂，同阿梁仔一樣嘅時候，你係揀佢唔落㗎，就算習近平。 所以我依然係有呢、這個即係咁嘅諗法，就係咧，最後尾咧，佢好似係唐瑩同埋當日梁瑩咁樣。佢最後尾博瓜取咧，就係、睇你最後尾嗰個兩個月嘅走勢。其实喺民调上边，大家将心比己啊，你系习近平啊，即使我好中意林郑月娥都好，去到嗰个阶段，阿姐，你啲民调去到咁，我点撑你啊？我而家叫你嚟解决问题，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你都未上任，你咁低民望，系咪？我哋唯一而家就系咁嘅咋。所谓屙烟胡须仔嘅人，不如你谂呢样嘢好过 啦。 但系你问我，你即系作为一个激进派，作为一个左翼，唔好沾呢一趟浑水。 系啦，即系你 呢一趟浑水唔系你玩 嘅。系，我觉得可以。 你系冇资格同佢玩嘅。有咩事嘅时候，胡须仔衰咗，屌个包仔赖你一世。 咪系咯，唔系我觉得平衡到嘅，你可以做到个势。曾俊華可以當選，但同時間咧，你唔壓上你唔會壓上你自己嘅政治精操。 有得泛民嘅主流壓上佢嘅政治精操啦，個包仔成日都壓錯住噶啦，屌你第一同你講咩？由最低工資開始壓錯住啦，領會壓錯住啦，個政改方案又壓錯住啦，即係上一幕啊！屌佢成日都錯噶啦，有得佢哋沾污自己嘅手咯。但係總括嚟講，民主運動係需要咁嘅分工。有啲夾派，有啲鷹派。 系 鷹派做翻鷹派嘅嘢，夾派做翻夾派嘅嘢。咁你就有個互動嘅過程。同埋而家呢個時候，我只能夠總結嘅就係、你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老共係改路線，你睇到佢嘅手影，回鄉卡又係，CY 冇得連任嘅，送佢一程啦，送佢一程，完咗翻嚟先再講。搞掂 CY 2.0 嘅路线，我哋翻到嚟再谂点样斗佢好过啦。 同埋习近平换人换路线系有脉络嘅，即系呢一个众新闻咧，喺两个礼拜之前咧写咗篇文，就话其实你而家你请怎睇北京咧嗰、那个政情咧，其实已经可以见到脉络嘅。你见到好似今日都宣布咗啦，习近平嘅心腹蔡奇都做埋呢个坐正啊，做呢个北京市长。点解 嗰陣時話要掃黃，喂，北京掃黃喎，掃嗰個邊度嚟㗎？係保利大廈嘅一個鬥嚟㗎喎，咁佢哋軍方背景嚟㗎喎，係嘛？喂，你北京又好，其他地方又好，重要嘅城市都好，包括香港，其實都係要喺度換緊班子嘅，其實係你即係你其實講真，點解呢個張曉明喂咁肆無忌憚，咁猖狂，就係因為佢見到自己喂隨時俾人清算啊！ 用多个四字词语去总结张晓明或者呢个港澳办嗰个工位嘅路线嗰啲人，而家系殊死挣扎， 殊死挣扎噶，系 真系喺度挣扎紧噶。喂，你梗系送佢一程先啦。 系啊， 嗱，我已经年纪去到咁上下咧，我唔觉得咧，听日可以将所有嘢咧系如我所愿嘅人啦，已经。所以咧，我系相对上咧系，你可以话系保守，即系你话契弟咗，但系其实系务实咗，就系点咧？有啲嘢。先喐咗一个主要矛盾先啦， 系啊， 解决咗个主要矛盾先。 你嗰啲慢慢嚟啦。 左翼嘅问题系乜嘢咧？想听日一起身嘅时候，所有嘢都如我所愿变咗天。 唔系我哋咪成 我僆仔嘅时候系咁，我经过呢个教训，我发觉系唔得嘅，系唔得嘅。你可以解决当前一个矛盾，先打到既得利益集团嘅，即系张德江和港四人帮路线先。我哋慢慢再讲阶级矛盾住，尤其是而家得翻两个月嘅时间。呢、這个就系我嘅谂法，你自己唔好沾手，俾个包仔搞，俾嗰班泛民主流佢搞啊，佢哋最叻噶啦，屌，成日都判断错嘅，咁希望佢今次搏啱啦，咁样俾佢搞啦，唔好攞佢着数啦，由得佢哋搞啦，有好处嘅，即系做到嘅，即系有好处嘅，咁啊大家都好咯，系咪？好啦，万一佢错嘅，我都话你噶啦。咁得唔得啊？ 你见到阿陈淑庄佢今日讲嘅说话，其实都有翻啲政治矜持嘅，即系譬如佢曾俊华朝头早话啊，咁啊八三一路线咧都系我哋嗰、那个路向嚟嘅底线嚟嘅，咁佢话好难支持咁、样样。喂，佢狗讲到咁嘅时候，你唔系仲出水啊嘛，大佬？即系呢个系呢、這个矜持系起码嘅。起码 嘅，唔系你即系都要守翻自己嘅原则同埋底线。 系 你唔可以将所有嘢变成你底线嘅，屌，即系冇底线，大哥。 系咯， 系咪？你总有执一啲最重要嘅底线。 咁咪俾老共睇穿你咯，系。 例如23条，例如831，你起码执住呢样药先啦，唔好要求自己咁高啦，你会跳楼噶，跳海啊，听日会，因为你所有嘢都达唔到噶嘛，听日瞓醒嘅时候执住呢样先啦。其他啲慢慢再搞啦，一个矛盾完解决另外一个矛盾啦，再解决嗰啲阶级矛盾嘅问题啦。你唔可以一次过而家涌晒埋去嘅，屌我，你系正常人啦，都屌行开啦你。 喂，好简单啫嘛， 你又冇份玩 呢、這个、這個、 你又唔想玩 呢、這个梁振英，佢用咩理由去说服呢个中央俾佢即系接受阿陈茂波去做财政司啫？就系、是、因为呢、這、一个呢、這个阿特朗普即系想围堵呢个大陆啊嘛，系嘛？即、就、系、是、想制裁呢个大陆啊嘛，所以俾陈茂波上去。但系同一个理由，你有乜可能拣陈茂波而唔系拣曾俊华噶？大佬，你可唔可以长期用陈茂波系去顶住特朗普啊？ 咪所以 呢个冇可能。 今晚我想总结一样嘢，亦都系重要嘅就系、是、CY 2.0 嘅路线。林郑月娥，而家你系要主力打。 嗯， 我唔理你用咩办法，你去街头抗争又好，你利用个300去同佢玩又好，你去即系团结翻自己啲嘢都好，以呢一个为一个中心，呢个系基本点。喺呢一个零两个月嘅斗争里边，唔好搞咁多无谓嘢。 我有网友问你仲系咪社记嘅？屌， 我系，屌我点会唔系社记？屌我一手创立嘅，屌唔系我嗰阵时税王问，屌佢都唔搞社记啦，系咪？但系我觉得社记喺呢个问题上边系唔系错得晒，系有章法乱咗，系章法乱咗少少啫。系呢个系策略问题。唔系原则问题，佢讲嗰啲嘢我完全认同噶。佢妈嗰啲嘢咩未来基金啊，咩机场嗰啲股息啊，咩三跑咧，我全部认同噶、但系阶段性策略咯， 系 同埋你自己个角色同埋任务系咩咯？呢个系我喺策略上有分歧嘅地方。我唔系话嗰啲基本点我同佢唔同嘅，系咪？我都唔需要帮任何人讲说话，而系我真系觉得喺呢个时候，我哋要头脑清醒。 知所进退， 嗯， 知道自己有几多筹码喺手，而唔系乱 Q 咁嚟你系坏咗事啊！仲有嗰件事明明其实同你都冇乜关系嘅，屌你咩冲埋去，俾人一锤剥落去你嗰度，你几戆居嚟嘅，系、嗯、咪？做非建制派就做非建制派啦，做左翼就做左翼啦，讲咗第十次啦，唔、 嗯、 好搞一半唔搞一半啦，俾个班友仔佢搞啦。搞唔到你咪屌柒佢咯，最好噶啦！屌你以前都系咁噶啦，点解而家突然间转咗咧？屌拗晒头都唔想做。 同埋我觉得咧，民主三百 plus 咧都系捆绑唔到噶啦， 捆绑到 啊， 真系奇 系 捆绑唔到系正常， 嗯、 但系你起码唔好漏咁多住啊！你而家仲喺度搞乱佢，屌又叫佢投白票，又叫佢提名你，跟住又投你咁点搞啊，大哥？边有咁多目的可以同一时间去 achieve 噶？搞掂咗个 CY 二点零先啦，利用温和派嗰班傻佬如入梦中，等佢哋自己搞啦。佢得啊得，唔得我哋都食忽得噶啦，系咪都？系咪、嗯？第二，唔好将所有嘢屙烟落人哋嗰度啦，你屙烟都冇用噶。即系随心啊！简单讲就系、是，都要讲得老土啲就系、是。喂，世界即系因为你咁样而转变啊！我有时真系觉得唔系噃。喂，当然我哋要有个雄心壮志，能够有希望能够改变呢个世界，做少少嘢，每人做啲，系咪？所以我就呼吁佢哋噶，再讲多次啊！屌包围呢一个会场啦、啊！屌你左翼啊嘛，你激进啊嘛！屌你咩又走去同佢选噶、啊？左乜捻嘢翼啊？屌咩激进运动一、啊、屌你真系！即系咁啊！即系呢个本土派仲威过你啊！屌你，佢起码都掟下石啊，大哥！唔鬼你度俾人话你勾鬼 Q 咗啊，大哥，系咪？做翻你自己嘅角色嘅嘢，摆翻好自己个位，唔好人哋泛民主流去玩嗰啲嘢，你又何人去玩？又唔系你嗰、那个，你又冇咁嘅 capability， 冇咁嘅能力，冇咁嘅角色，冇咁嘅资格，咪做翻街头斗士咯？得唔得噶？又贪心。 嗯差唔多啦，系嘛？ 系啊，差唔多啦。 好，咁啊， 我讲最后一次啊，就呢个激进派嘅角色同埋定位嘅问题，唔想再讲啦。听就听，唔听就算啦。唉，真系大佬。 哦，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坚如磐石，砸地有声，石破天惊。主持：郑宇石、曹家超。